多謝你們，多謝你們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哇！真係，你哋真係啲觀眾真係一晚比一晚好，我呢度再要多謝，多謝曬你哋每一位，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 再次看你一眼，然后静静独自远行。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，四处也觉冰冷，离别路上步步困难。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，谁愿回都是没法停的，偏要装作平淡，凭着忘记将它中淡，但是已说难关，岁月已印在眉间。 岁月已印在。